的做法是针对中方的又一无理挑衅行径，再次表明澳方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势必对双边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俄罗斯全国多处有民众示威，声援在狱中绝食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警方拘留超过1000人。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几十个城市都有民众上街，在莫斯科市中心，示威者高叫口号，要求还纳瓦尔尼自由，以及俾医生进入监狱为他诊治。纳瓦尔尼的妻子都有参加示威。纳瓦尔尼已经绝食三个星期，健康急剧恶化。支持者担心他随时可能死亡，要求为他提供适当治疗。当局就说纳瓦尔尼获得和其他囚犯同样的对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63， 日元 108.01，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5， 人民币 6.492，英镑对美元 1.394， 欧元对美元 1.204， 澳元对美元 0.7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883 点，升3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2.94 美元，卖出 1793.6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虽然咧东铁嘅九龙塘站附近嘅列车咧就已经移离咗行车线啦，咁但系都再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咁重要嘅交通工具，咁而家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回复正常。东铁线嘅服务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咁各位可以等翻东铁线啦。咁另外讲翻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出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新码头街近住九龙城码头嘅巴士总站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土瓜湾道转入去新码头街，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土瓜湾道转入去新码头街。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就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挤塞，龙尾在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呢都系慢车，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智利北部。 智利是全世界第二长的国家，有四大之国之称，当中有很多自然景观都值得旅游的， 例如很多朋友必游的复活岛， 亦有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和月亮谷， 还有到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阿尔帕莱索睇七彩小屋。 哇，今个星期等主持同大家一起分享啦。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慧星、Sino 旅游乐园见。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22号，约半个月来本地再零确诊，输入个案再发现大变种病毒株。 团结香港基金指本港土地陷三低死结，促政府加快造地。 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启用，每日分时段表演。 俄罗斯宣布驱逐十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4月22号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呢个节目，我系叶冠霖。疫情之下咧，见到寻日个数字好，寻日系零本地确诊嘅，咁啊大概半个月以嚟咧，又见到香港有本地嘅零确诊啦。咁而家好似又缓和啲咁样，咁之前讲落一啲疫苗气泡等等嘅概念，咁推行会系点样咧？咁今日又想讲下，首先咧讲讲喺旅游方面嗰个情况系点样先。因为旅游方面呢，其实政府之前讲过呢，諗住喺四月底呢就会将回港二计划扩展至由内地其他地方返嚟香港嘅居民嘅。咁另外仲话呢，喺五月中嘅时候呢会推出一个来港二嘅计划，就俾身处喺广东同埋澳门而符合一啲指明条件嘅非香港居民呢，都可以透过呢个计划呢獲得呢個免檢疫入境香港嘅，咁可能喺五月中嘅時候就可以做到啦。咁見到陳肇始局長咧，答立法會議員嘅時候都提到啦，就話而家咧就已經同廣東省政府就疫苗接種記錄啦，同埋技術平台嘅對接方式咧展開咗技術討論啦，希望能夠促進有關數碼記錄同埋技術平台嘅互聯互通嘅。咁即係都傾緊啲細節噶啦，點樣做嗰啲，咁希望五月中咧就可以俾啲喺廣東省、澳門符合指明條件嘅非香港居民都可以免檢疫嚟香港嘅。咁呢個安排就好似有啲進展啦。另外關注咧就係有一個旅遊氣泡啦。咁見到喺新加坡嗰邊之前公布咗啦，由星期五即係聽日開始咧，就香港人去咧，咁就喺香港逗留過或者去嘅人啦，咁就能夠將嗰個隔離嘅時限咧就減到去七日嘅。咁就之前都講過旅遊氣泡概念，咁有啲報道就話香港同新加坡傾旅遊氣泡嗰個傾掂咗咯。有啲報章報道就話可能係五月中可以啟動添，仲話有得公布添啦已經。咁有啲報章又收到消息就話未有公布住咁樣。咁呢個旅遊氣泡可能大家都會有啲期望嘅。可以點做呢？之前又訪問過許樹昌教授就話兩邊而家都有啲疫症嘅問題要搞掂先得咁樣。你又點睇咧？打嚟講下1872311。这个对旅游业界影响大的，请来有旅游业界的立法会议员姚思荣一起谈一下。早晨，姚思荣。 早晨，叶冠霖，各位听众好。 不如先讲旅游气泡先。新加坡那里你听到怎样？是不是真的有些眉目谈得定了已经？ 其实一直都有跟政府有关部门，包括邱腾华局长、旅游事务专员就旅游气泡的问题呢，就是想了解他进展的情况怎样。翻嚟嘅信息都係正面嘅，就一個就係佢哋都不時咁都同新加坡方面探討點樣盡快啟動翻嚟旅遊氣泡啦。咁佢哋都係希望能夠盡快嘅。咁當然有陣時呢個起動旅遊氣泡就唔係咁簡單，我哋想點就點啦。要睇翻雙方面兩地嗰個疫情控制情況去到咩程度。咁即係防止到時你開咗之後冇幾耐，又失控，好似上次咁樣。舊年年底都準備好曬啦， 航班都準備埋嚇，咁啊幾時起動都有曬時間表。咁、 嗯、 點知突然間香港又爆發，咁又有頭嚟過。咁所以咧，自從嗰次之後咧，我覺得兩地政府咧都比較審慎啊，對重新起動。咁啊，最近因為兩地睇個疫情個控制情況都比較好啦，咁我覺得應該都好快咧。個旅遊氣泡都好快起動嘅。咁、 嗯、 啊，新加坡啱啱就公布咗，即係香港過去嘅就可以即係減少七日啦，即係進行七日嘅隔離。咁、 嗯、 我覺得呢個信息咧係俾到大家知道咧，佢都喺呢方面都係採取一個相對主動嘅態度嘅。 嗯，但係有話嗌到你業界準備未啊？因為有時氣泡嚟，你哋都要準備噶嘛，係咪？去到準備階段未？你哋業界？ 嗯，咁就未有喎、啊、咁、嗯、最近呢兩日好多傳媒都問，喂、哎、好似已經要公布喎、啊、咁我再即係側面了解一下啦咁樣、嗯、但係睇嚟仲未有一個具體嘅時間表。 嗯， 但係雙方面即係我聽返嚟就係、是、因為涉及到都係嗰、那個經濟啦，係咪即係同埋即係兩地個交流停得太耐啦，咁大家都希望能夠呢即係快啲起動啦，咁呢方面呢翻嚟个感觉就系好似好似有个都系睇个疫情嘅进展嘅啫。如果疫情能够大家都觉得 O、OK, K， 应该都好快公布到。 嗯、 所以你话五月咧，我都机会都系大嘅。 嗯，咁嗱，头先提过啦，新加坡嗰边就话香港过去嘅隔离个期间就减到七日啦。咁但系对譬如旅游呢啲应该冇乜分别啫，系咪？会唔会有人因为14日减到7日就过去旅游，应该都冇乜影响啦？都等气泡先系真系有大影响啦，系咪？ 我喺都係一個信息嚟嘅啫，你話真真正正同旅遊業個角度，一定係要兩地都係嗰、那個隔離限制係唔需要嘅，咁先得嘅。如果你話去到要隔離七日都好啦，如果從旅遊業角度，梗係我冇必要特登去玩，咁去隔離七日啦，係咪？咁仲有翻香港咧，你香港呢個隔離政策未結束噶嘛，仲係會繼續有噶嘛，咁、所以呢、這個係只不過係。信息上是發放一個正面的咁嘅態度嘅啫嚇，始終都係要兩地傾好，兩地都是不需要隔離，咁先至真真正正對旅遊啊、商業啊帶嚟一個幫助咯 嚇、嗯嗯。 目前都是先係有一個咁嘅信息出嚟嘅啫。 嗯嗯，好啦，講完新加坡旅遊氣泡，又講下來港二啊，因為而家都話諗住五月中咧，就俾一啲喺廣東省、澳門嘅符合指明條件嘅非香港居民咧，都可以免檢疫嚟香港啦。可以帶嚟有幾多旅遊業界幫唔幫到助咧？啲 來港二咧就都係幫到探親啊、商務嘅旅客嘅啊。始終一樣啦，你嚟到香港，你唔需要隔離啫，但係翻內地，內地又要隔離14日， 嗯、 有啲城市要14+7天啊。咁、嗯、變咗你話從旅遊業角度諗到啦，即係。根本冇可能，我為咗嚟香港玩嗰幾日，要翻翻內地要隔離14日或者甚至21日咧，咁呢個可能性係相當之低嘅。但係亦會有唔少嘅需求，就係頭先講啦，譬如一啲商務活動啊，有啲屋企要處理緊急嘅事項啊，或者嚟香港有啲嘢即係探親啊，或者有啲嘢處理咁咧，咁呢方面嘅需求有嘅。你睇翻即係回港二咧，呢幾個月都有10多萬人翻咗香港、啊嗯咁但係如果你係回國來港二呢，佢從香港市民返香港個性質有啲唔同，因為始終即係回港二呢係香港人㗎嘛，咁佢返咗香港可能佢唔返內地㗎啦，係咪、 嗯、 但係你話來港二嗰啲係內地人嚟㗎嘛，咁、 嗯 啊、你話佢返香港去辦完事就走㗎啦，嗰、那個需求呢一定會比即係由香港人返香港呢、這個咁嘅、那個數量會少好多嘅。 嗯， 旅遊業角度就完全冇幫助噶啦， 係嘛？ Okay. 即係你翻內地要10多日就呢、這個，我覺得完全都唔使諗咁滯啦。 OK， 咁不如睇下有冇啲有得同旅遊業有幫助啊，本地遊啊，有啲又話旅遊氣泡話都可以開翻嘅。而家你又點睇啊？呢個業界係咪都準備就緒啦？ 呢、這個就我睇都快噶啦。上個禮拜我就分別約見咗陳肇始局長啦，同、埋旅遊事務專員啦。就點樣起動翻本地遊旅行團嗰、那個即係安排啦，即係減唔需要有限制咁大啦。而家限制定4人啊嘛， 係 咪？咁呢方面陳局長同埋專員方面咧，翻嚟咧就信息正面啦，同埋有啲具體嘅要求咧，慢慢係縮窄嘅。早前大家聽過啦，咁佢哋就要求參團嘅旅客咧。 都要打埋疫苗先至可以參加呢個本地遊團。咁我哋覺得根本冇可能嘅，因為而家香港好多嘅活動場所啦、景點咧都冇呢個要求。咁又參加個本地遊又唔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咁點解個客要跟你個旅行團咧要打疫苗咧咁樣？咁身邊大家基本上有個共識咧，就係、是、參團嘅旅客咧，就係、是、只要有個安心出行嘅程式。咁我估計遲啲政府都會公布咧，嗰、那個安心出行所有嘅啲活動場所啊或者食肆咧，都會有個安心出行嘅要求嘅，即係要旅客要有一個咁嘅軟件程式啦，要 download 落嚟咁樣，跟住去到要掃描。咁喺呢方面我哋覺得如果係咁呢，我哋覺得就係合理嘅安排啦。咁至於員工方面呢，前線員工即係接觸到旅行團旅客嘅員工呢，佢哋都要有打疫苗嘅要求嘅。即係話你要打疫苗先可以接團咁樣。 而家係咪 咁我哋而家未開始嘅、即係而家準備傾緊呢個方面嘅雙方面嘅一個咁嘅睇法。咁如果嗰個員工咧，即係嗰前線員工，即係導遊啦咁樣，佢就如果因為身體問題，佢覺得打疫苗對佢唔係咁好嘅話咧，佢要有一個即係説明啦，俾公司備案啦，即係話點解佢唔打疫苗咁樣。咁基本上呢兩個條件大家都基本上有共識㗎啦，業界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咁而家就等公布啦。咁本來我哋寄望今個禮拜行會嗰度呢就討論就有即係通過到即係放寬旅客本地團嗰個限制嘅。咁但係點知即係特首要外訪啦，外訪內地。咁我估計下個禮拜二呢行會係有機會呢係會就即係放寬本地遊嘅旅行團方面呢會作出一啲決定啦。咁又下個禮拜二27號啦。咁599章有部分嘅限制呢都係要檢討嘅。即係到28號就完㗎啦嘛。咁我估計會有一套相對全面啲嘅有關限聚嘅安排呢，會因應返呢排啦個疫情嘅情況呢作出一啲決定出嚟，然後公布俾大家聽 咯。OK， 聽你咁講，一切順利，即係29號，4月29號有機會可以得翻，係咪？如果照數落去嘅話， 因為今次同上次咧就多咗一啲嘅要求嘅。上次咧就我哋業界咧就提出22條嘅指引。點樣能夠防止因為太多聚集會出現一個感染問題啦？所以我提出一啲。有22項嘅，即係有關防疫啊、消毒啊，或者係呢個衞生嘅安排，咁使到政府覺得啊，你哋都做咗好多嘢，就放寬嗰個旅行團限制。咁但係呢22項咧，因為頭先講咗啦，增加咗一啲嘅要求啦，咁睇政府就公布點樣。如果決定頭先我講嗰兩項嘅要求都加埋來咧，就可能就24項噶啦。咁旅遊業議會咧要根據呢24項咧。就要通知所有嘅旅行社，咁要旅行社知道究竟你要做一個旅行團嘅時候咧，有乜嘢需要執行嘅一啲嘅指引要求嘅。咁大家接到通知先可以組團啦。咁我所以就覺得如果5月1號恢復旅行團嘅可能性就唔大啦。因為你要通知大家，大家再去睇睇嗰個運作嗰、那個流程，再組織客人啊咁樣。如果你27號行會通過，去到5月1號時間太掹啦，應該要過咗5月1號之後先可以出到團。假設能夠即係正式公布同意嘅話 ，O K， 咁搞掂嗰啲要幾耐啊？你估大概要假設順利啦，真係行會通過啦。5月中定5月初都得啦，其实唔系1號。 唔使咯，如果系今月初得噶啦。 5月初都得噶啦 ，OK。 咁啊，5月1號之后，下个礼拜六啊，咁样即系，应该可能8號啊、9號等可以有团出得到噶啦，好、 okay, 快啫。 OK。 咁地游团本身嗰个运作唔系太困难。 好啊，咁我哋密切睇住个事态进展系点先啦。多谢晒姚思荣先，多谢晒你讲到业界嘅情况俾你听啊。姚思荣咧就系旅游界立法会议员。 好啦，見到本地遊有啲眉目咯，咁另外旅遊氣泡新加坡路都講咗一段時間，之前想啟動過噶啦，後屘又停翻，而家又有啲眉目咁，會唔會就係期望想去下外遊咧？餓咗咁耐，18721打你一齊傾下。嗱，咁次疫症咧，除咗對旅遊業界有影響之外，食肆影響都大嘅。咁仲記得之前有一系列嘅措施啦，咁後屘有時政府話恢復夜晚堂食嘅時候，嗰陣時都提過一樣嘢，就話嗌啲食肆咧一定要喺要安裝一啲咧係有利通風嘅裝置嘅。三月嘅時候都刊咗憲嘅，咁就講到咧就話要喺4月30日之前要有咧嗰啲食肆嘅先鋒嘅輸送量咧要提升到每小時換氣6次嘅，咁有個4月30日就要做好嘅要求。咁話做唔到都要有啲空氣淨化設備咧要裝翻嚟咧做一個替代嘅。不過睇個數啊，4月20日見食環署講咧，暫時香港啊1400间到食肆咧就提咗啲網上登記就話符合新規定嘅。1400间到，但全港過萬食肆喎，咁進展點咧？4月30日就死線啦。請位嘉賓傾下先，有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袁柏良一齊傾下。早晨，袁柏良。 啊，早晨啊，葉冠霖。 你好，你好。咁啊，講下今次呢一個要求，你點睇嗰個進展啊？先講下進展先。 首先咧，其實大家你正話提到啦，即係刊憲都係3月17日啦，即係嗰個時間咯比較緊迫嘅，咁我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因為大家見到嘅疫情咧，都係即係好難，即係唔會等人咯，係嘛？咁如果我哋舊年其實喺10月咧，政府已經制定咗一個所謂叫住院計劃啦，咁就都係6次換氣量嘅，咁就喺10月之後打後11月啦，1月、2、3月咧，都係有喺食肆相關。有一個咁嘅疫情嘅傳播啦，咁所以喺3月咧就變咗一個規定。咁你話嘅時間咧就真係比較緊迫。咁當中牽涉嘅咧就係話將嗰個換氣量咧由現時嘅大約4.7去到提升去到6。咁嗰量咧其實就你話佢好大又唔係，即係都係有啲提升。但係提升咗咧就會令到嗰個室內嗰、那個將嗰、那個污染物嗰個排放嗰個效率咧就會提升唔少嘅，咁所以咧就做咗呢樣嘢啦。咁但係就點樣去推行咧？咁就政府就邀請我哋有幾位專家咧成立一個小組，就睇下點樣去幫助提供一啲方法，就協助業界去做到啦嚇。咁當中包括有兩樣嘢啦，就可以將現時嘅機組可以將佢睇下佢個量有冇一個空間喺度咧。將佢調節加大個換氣量啦，咁呢個就係純粹一個機嘅調節，咁亦都有啲人做到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如果佢機組未必做得到，又或者比較複雜嘅情況，咁咧佢哋可以用個替代方案咧就加啲空氣淨化機嚇。咁我相信咧睇到咧就一啲高檔啲同埋大型啲嘅食肆，譬如喺酒店啊或者係啲大型嘅食肆咧，佢機組比較大，空間多咧。就有機會可以做一個調節，咁大部分食肆你正話提到啦，啊可能都做唔到嘅，仲替代方案。替代方案其實就唔係好複雜，就用一啲空氣潔淨清新機啦，咁就高效能自過濾器啦，咁就睇下佢而家現時嘅換氣量幾多，咁啊大約加多幾多步啦，嚇。咁呢個再牽涉住兩個大嘅考慮點，第一就係話因為呢個食環署咧係要通過一個第三方，由一個專業嘅通風。承辦商咧去簽住呢個咁嘅申請嘅嚇，咁呢個人手夠唔夠咧一個問題，第二就係話嗰個機組買唔買到咧個問題，所以小組成立咧，亦都同食肆嘅團體啦，呢個供應商啦，呢個空氣清新機嘅供應商，同埋呢個工程嗰啲承辦商嘅協會傾咗，咁我哋得出咧就係話睇到咧。就有好多人呢，我哋最近都去參觀過呢，就係話有啲食肆啊同埋收到嘅信息呢，有啲人呢就做到㗎啦已經。譬如我早兩日去睇過呢，都有啲人做到。咁亦都唔複雜。咁有啲呢就話我睇一睇先，睇人哋點樣做。 Okay. 第三呢正如有啲人唔識做。 Okay. 咁下一個工作呢，我哋要加強嗰、那個教育。咁就令到大家知道點樣去搵啲承辦商，因為有啲呢就唔識搵。就揾錯咗， 係不過 揾咗消防嘅， 係不過都就快夠期咯。4月30日仲做教育趕唔切喎。我想問翻，其實三月刊憲嗌4月30日前搞掂，現唔現實咧？呢、這個目標其實 嗱，我仲有提到啦，疫情係真係唔會等人嘅。 係 咁，你始終都有個日子， 咁日子先後咧都有人會討論嘅，因為呢個政府定啦，都唔係政府定啦。咁你定得快，好似咁，你話哦，而家短太短；你定得長咧，人哋話哦，疫症都可能都過咗。咁、 okay. 你定嚟做乜咧？咁但係咧，就有一個位置走賺嘅，就係點樣咧？就如果大家因為譬如買機買唔到、買唔切，又或者你個工程要做咧比較複雜，咁如果你有一個證明咧，就係話你做咗嘢咧。就可以咧申請一個所謂延期，咁亦都食環署嘅網上有啲表格嘅 嚇， 咁、okay. 啊、我哋知道係唔低估個難度嘅，咁、但係就話希望大家一齊去做，咁、 okay. 我都曾同食環署傾過咧，佢哋其實就基本上係唔係想懲罰啲食肆嘅，只不過就係話希望大家提升嘅換氣量， 明白， 令到個飲食嘅空間咧就比較更加安全。 OK， 你估四月底前有幾多搞掂咧？睇個勢。 嗱，我哋睇過同通商 差唔多咧，節 係傾過，就係話佢手上咧大約有5000多張係處理緊，咁、 okay. 有1000多張咧就已經入咗去食環署啦。 咁即係 咁嚟講都6000-7000啊！如果總共計，即係測粗略估計啦。 OK，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啊，阿袁柏良，多謝曬你講到最新嘅情況俾你聽啊。袁柏良咧就係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啊。換氣增大換氣量，因為難唔難做咧？有冇食肆嘅負責人咧都帶你一齊傾下喎。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土瓜湾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九巴在九龙城码头怀疑撞到一名男途人之后，再铲上行人路停低，伤者倒卧在马路，鞋飞脱。伤势严重，但系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发喺朝早近7:00，现场系新码头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4宗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人士死亡嘅个案，涉及4名54岁至到92岁嘅男子。委员会认为没有证据显示4宗死亡个案和接种疫苗有关。至于2名曾经接种疫苗的32岁女子分别流产以及胎儿死亡的个案，专家委员亦都认为没有证据和疫苗接种有关。巴基斯坦西南部一间酒店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4人死亡，10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话，一个由大使领导、大约有4人的中国代表团下榻呢间酒店。爆炸发生的时候，大使外出开会，他形容事件是恐怖主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国大使可能是袭击目标。爆炸發生在比魯茲省首府灰達市，在一間酒店的停車場。初步調查說，一部汽車被裝上土製炸彈。情報部門的消息人士表示，爆炸聲響巨大，停車場多架汽車著火，酒店和附近一些建築物的玻璃被震碎，目前未有組織承認責任。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马道立在一个网上论坛提到，由行政机关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法案件具争议性。他认为应该由司法机构自行决定哪位法官审理案件，这个是司法独立的一部分。马道立上个月在英国律师学院网上论坛提到，当出现奇怪的指定法官安排，諮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意見，以及確保公義得到彰，以及確保公義得以彰顯，亦都係保護措施。馬道立又話：過去1年，特別係喺過去幾個月，司法獨立面對極大壓力，有傳媒對法官猛烈批評，當法庭判決唔符合某一政治傾向，就有訴求要求司法改革。他認為說法存在偏見， 他说司法机构和法官不宜发表意见，但是期望大律师、律师以及律政司司长亦都要为法治发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0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53点，升3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66美元，卖出1793.3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有三宗啊，都喺九龙区嘅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面粉厂对开有意外啊，咁啊塞到去将军澳道嘅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面粉厂对开有意外，塞到去将军澳道噶啦。而土瓜湾嘅新码头街近住巴士总站嗰度咧，较早前都系有意外事故，咁嗰度嘅一段新码头街咧需要暂时封闭嘅。土瓜湾道南行线去新码头街方向，龙尾塞到去宋皇台道，因为新码头街咧近住巴士总站嗰度有意外啊，暂时嗰度咧系需要封闭，不能够通车。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仲有就系龙翔道，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九龙塘星辉豪庭对开第二线有意外，非常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入口都是繁忙啦。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呢，而家就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嘅。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而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入口去黄竹坑方向，隧道入口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新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非常多车，龙尾去到差不多威尔斯医院附近的。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浸会国际学校。而将军澳隧道呢，去呢个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嘅。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窝打路道九龙塘段现时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咁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亚皆老街嘅快线就因为爆水管啦，有封路措施啊。龙尾塞到上去浸会桥面，调翻转窝打路道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嘅龙尾去到亚皆老街。而新清水湾道咁近住牛池湾一段咧，亦都系非常多车啊。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繁忙啦，咁啊龙尾排到去井栏树。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一带都系塞车噶，龙尾近智乐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美日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请嚟港大学者冯祖健。 联合声明咧个内容咧，基本上就真系好似一个自助餐咁，非常丰富啊！即系有关于即系一啲国内嘅合作啦，关于一啲即系国际议题嘅合作，再一次提及翻开合台海嘅嗰个嘅和平啊稳定咧，再次系话翻俾世界听，即系美日嘅同盟个关系咧系非常之牢不可固。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二，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段，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4月22号，约半个月来本地再零确诊，输入个案再发现带变种病毒株。 团结香港基金指，本港土地陷三低死结，促政府加快造地。 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启用，每日分时段表演。 俄罗斯宣布驱逐10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政府之前公布咗一个规定嘅，就嗌啲食肆咧喺今个月底之前咧要提升佢哋嗰啲换气系统啊，就话要咧每小时换气咧最少6次嘅。如果唔係咧，就要安裝啲空氣淨化設備咧做替代。咁講到四月尾，4月30號就要搞掂噶啦。咁但係而家4月22號咯，截至4月20號嘅數咧，就見到有1400間到啦，食肆就交咗個網上登記，話符合新規定嘅。不過全港有成過萬間食肆喎，咁剩翻10日時間。幾日都冇咁多添啊，即係個禮拜多啲啊，搞唔搞得掂咧？咁頭先咧就訪問咗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袁柏良，咁佢就提到就啊1400間就話搞掂咗嘅，咁另外有啲就應該入咗紙都仲處理緊嘅。不過搞到換氣呢樣嘢會唔會有啲咩難度咧？你有冇一啲食肆嘅負責人咧都係打嚟一齊傾下嘅？電話嘅就係1872311，1872311。請到位嘉賓傾下先，有香港註冊通風系統承建商協會主席蕭一鳴喺電話旁邊嘅，早晨，蕭一鳴。 系早晨，叶主持 系你好。呢排咪真系多咗好多人揾你哋啲同行啊，去换气嗰啲啊。 相当多，真系 多成点啊？而家 实际咧，但讲我自己先啦。我每日嘅收到 inquiry 咧，都有起码10多个嘅。咁但系我又坦白下，咁实际我自己本身咧就唔系做即系签呢啲所谓食肆嗰啲牌嘅。咁但系我哋会员咧。就你知我哋120个会员到啦，咁大概咧，我谂有50度咧系好 active 去做呢啲食肆签牌嘅，咁因为咁紧迫咧，咁我哋都同会员讲，就算我哋唔系做开食肆嗰啲咧，都帮下手吓，即系起码签得张得一张咁样吓。 做唔做得切啊？咁你哋够唔够人做啊？ 嗱，实有嗱睇个情形嘅。如果佢淨係裝嗰啲清潔空氣清新劑咧，空氣清新機咧，我哋去現場睇下佢個牌子或者佢個 area cover 係咪符合到食環嗰個要求咧，我哋即刻可以幫佢簽到噶啦。咁呢個工序就好簡單嘅啫。咁即係如果嗰啲食肆能夠裝咗空氣清新機，咁我哋揾個同事去望一望 check 個面積或者嗰個型號，咁我哋已經簽得。咁實際如果咁嘅做法咧，真係唔係講少，一日簽10多張都得嘅。 咁但如果改善通風系統，去到每小時換氣6次咧， 係呢、這個咧就我哋會睇情形嘅。咁嗱，譬如我自己嘅個案係咁樣嘅，我去到一啲細嘅餐廳仔咧，譬如啲甜品店啊、粥店啊咁樣，好簡單嘅啫，佢又冇假天花。咁咧就裝咗幾部 cassette 梯嘅啲冷氣機喺度，咁咧就見到喺佢個天花度有條先風喉咧，就引啲先風入嗰個處所嘅。咁咧我哋望上嗰風扇係見到嘅咧，咁嗰啲咧我哋都提議去換風扇嘅。咁嗰啲風扇又唔係好貴嘅啫，實際嗰啲風扇我哋 check 個市面咧係2000多蚊一把。咁加我哋幫佢換風扇咧，我諗1公至2公到，咁就變咗咧。喺4000多蚊到可以搞掂噶啦，咁實際呢啲工序我哋都做緊嘅，咁呢啲好快嘅啫，換馬風扇，因為風扇嘅現貨喺市場都好多下嘅，咁即刻買即裝，咁變咗我諗每日都可以搞掂噶啦。 風扇有貨嘅，人手換嗰啲都夠嘅係咪啊？ 夠嘅，梗係冇問題嘅， 咁 呢啲我嗱呢啲係講緊細即係細嘅餐廳仔啊，至於大嗰啲酒樓嗰啲當然做唔到啦。 咁係咪換咗風扇就夠？最少換氣 冇錯冇錯，因為我哋再計個數先嘅，計一計，譬如佢而家用緊一把風扇係，譬如係得4個 air change 嘅，咁我哋同換一把6個 air change 嘅風扇咯。咁呢啲風扇都唔係好大把嘅啫，可以好易 handle 嘅。 會唔會牽涉到要改裝啊？譬如可能個位細嘅，你話去到6次就要大部啲。 少少，但係呢啲係可以接受嘅。因為你知啦，嗰啲風管咧、風喉咧，當然未必啱嗰把大嘅風扇啦。咁呢啲只係。 現場睇睇個位置，我哋可以叫做預製件啦，做另一啲少少嘅風球去安裝嘅，好簡單嘅啫嚇。 咁聽你咁講，細食試易搞喎，即係一係就加把風扇，一係就買部機。 嗱，又講我哋意見啦，我哋發覺好多細食市就觀察緊。咁咧，即係點解咧？市面好多清新機嘅，有平有貴。咁變咗咧，佢哋實際佢哋都好想買清新機呢、這個因為簡單易，又唔使阻佢做生意啊嘛。咁咧，佢哋一路喺市面就揾緊邊最平，又有現貨嘅。咁變咗咧，呢、這個係拖慢咗個進度嘅。 Okay. 就一個責任就唔係話即係我哋簽唔簽啦，最緊要咧，佢哋都揾緊啲平嘅清新機嚇、 嗯。清新機幾錢部到啊？啱啲小型食肆用嘅。 嗱，我自己最近都做過有幾間關於呢啲，如果真係細嗰啲咧，係1000到2000元都有噶啦。 咁、就有貨嘅係咪？呢啲都會唔會冇貨？ 有貨嘅，有貨嘅。嗱，我自己我只個實例先啦嚇。咁、咧，我記得我係前日訂咗6部去清新機，咁琴日都送咗貨啦。 即係理論上肯俾錢嘅話，一訂貨第二日到貨，咁可唔可以即日嗌你簽埋啊？ 收現錢啦，你知嗰啲嗰啲供應商噶啦。咁通常咧就風扇到俾現錢或者俾支票咁樣咯。 即日簽埋都得噶啦，係咪？再慳啲嚟買。 係啦，嗱佢一到咗機，我哋即刻揾我好似咁樣，我前日咁即係琴日啦，揾同事望一望，咁即刻已經簽咗俾佢啦。 咁呢個有貨有人手，聽你咁講。即係大家等，即係都係一啲所謂死線嘅 deadline fighter 咁啊！即係等到最後先嚟咁樣。 咧就我自己一個意見咧，就好多嗰啲餐廳等緊啲平嘅先鋒機出嚟。 先鋒機即係頭先講喺氣候換嗰啲， 唔係即係坐喺地嗰啲 UVC 機或者 機即係都空氣清新嗰啲啊。 空氣清新機冇錯。 OK， 咁呢個就小型食肆聽你咁講啊，就似乎肯搞就搞得掂噶啦。大型食肆會唔會難啲咧？ 听唔到， 大型食肆会唔会难啲咧？即系嗰啲真系成间酒楼 少，嗰啲难少少。但系嗰啲咧，嗱，实际如果讲食环嘅礼咧，佢哋得4.几个 air change 嘅啫。咁嗰啲如果真系要换先锋机系好，即系都几麻烦下嘅。咁呢啲大嘅食肆，通常我哋会提议佢咧就买嗰啲空气清新机噶啦，哈哈。 大嘅食肆都咁咪要买好多部咯，啲系嘛？即系要佢有酒楼咁点搞啊？ 因为嗱，而家市面嘅清新机咧，我睇过咧，最大有啲系 cover 1000尺嘅，咁如果佢当我个大酒楼有4000或者5000尺，咁都系买5至6部机啫嘛。咁当然呢个价钱会贵啲嘅。 呢啲系贵成点咧？ 呢啲咧嗱，实际要睇食环嗰个 list 咧。实际最平由1000多元到20000元都有嘅，咁呢啲当然咁大面积嘅，通常我估计咧系8000到10000元到啦。 咁同我头先你讲呢个1000尺做一步系帮到手，譬如你4-5000尺就要有4-5部咯，又要 系冇错，啱啱。 但系呢啲系咪都有货？据你所知都大呢都。 反而贵嘅大把货。 哦，系啊， 系啊，因为嗱，实际咧，即係買小型嘅餐廳，我覺得香港嘅數量係多嘅，咁變咗咧大型嗰啲酒樓咧就唔係太多，咁所以咧即係嗰啲喺我哋嘅觀察裏面咧，細機嘅銷量係好快嘅，反而大嗰啲機一來去到7000-8000元或者10000元嗰啲機咧，就因為為嗰啲大嗰啲酒樓用啊或者。即系呢一高级啲嘅地方啦，咁变咗咧呢、這个销售系慢啲嘅， 大酒楼系咪都唔搞通风系统嗰啲啊？ 嗱，咁呢啲我就唔敢讲，因为点解咧？嗱，好似我啲有同事都睇紧，嗱，好似我因为我前几日咧就跟工作小组睇咗一间喺银禧嘅中菜馆嘅，咁咧去到咧就发觉原来嗰个主持人咧连点样做都未知，咁咧我就都应承咗，我哋今日搵我伙计去睇睇。咁咧，但系我覺得佢俾咗兩張圖片我哋睇咧，佢兩部先鋒機嘅，不當然裝喺天花上面啦。咁我哋都會睇下佢個現成嘅先鋒機咧，嗰、那個風量夠唔夠？咁、如果發覺佢夠咧，根本我哋發覺佢真係有6個 air change 箱，我哋都會幫佢簽嘅。 好啦，咁如果按你咁講啦，而家就4月20日啊，公布嘅數就1400間食肆搞掂啦。咁但係去到4月底啊，30日得翻個零禮拜啫。有心搞改唔改得切咧？即係呢個目標其實現唔現實咧？睇 嗱，實際我哋一開始都覺得，如果係4月尾咧，係時間好問嘅，咁我哋都同好多業界開過會， 咁所以咧，我諗處方都已經做咗個方案咧，就係嗰啲食肆可以申請延期嘅。咁呢啲我哋同我哋嗰啲即係嗰啲食肆傾講咗噶啦。咁咧就叫盡量快啲啦。咁 in case 咧，當到四月尾真係做唔切咧，我哋都會幫佢咧就申請延期咯。咁申請延期嗰、那個condition 咧就係話證明佢真係預備買咗機，但未到貨嚇。咁、或者預備作換先鋒機，但係咧引致做先鋒機都要起碼都最快都一個禮拜到，咁或者仲長啲添。咁呢啲咧就我諗處方都會同意佢嘅申請延期嘅。 咁你有冇估其實最終四月三號有幾多可以搞掂到啊？而家就難難估啊！ 我哋咁望落去咧，希望都有接近4000-5000间到啦，希望。 不听你咁讲，延德期嗰啲都开咗个头，咁其实按道理都五月中都要搞掂噶咯，其实都你都开咗个头啦，等机到啫。 又咁讲，因为点解咧？我哋要 check 个市面有啲平嘅空气清新机，最迟嗰批啊，就要六月尾先到嘅。 吓，头先话有货嘅又话。 啊！呢啲係比較平嗰啲，咁咧好多食肆已經差唔多訂咗噶啦，咁變咗咧就即係可能去到六月尾，我諗先至可以即係叫做有八九成啦，我諗我估計嚇。 咁即係其實都唔係全部有貨喎，聽你而家又講翻，開頭以為話有貨啲細嗰啲。 唔係最主要我簡單解釋一下，貨係有喺度嘅，但價錢比較貴少少。啊、即係可能去到3000-4000元、5000元都有，一定有㗎啦嗰啲。咁但係你知啦，普通食肆餐廳嗰啲，佢梗係講到最平嗰啲啦。 啱嘅， 咁嗰啲就等啦，等嗰啲平貨到。咁呢啲平貨咧，你知咧就唔係即刻有嘅。如果我照我印象聽啲會員講咧，第一批都要成四月尾先到。咁、第二日五月中。5月尾、6月尾咁樣嘅。 OK， 明白。咁多謝蕭偉明先，多謝你講到而家嗰個換氣嗰個情況啊。咁啊，多謝先。蕭偉明咧本身就係香港註冊通風系統承建商協會。咁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噶，講下你點睇啲換氣嘅情況，有冇啲食肆都處理緊嘅咧？可以分享下你嘅睇法。好，呢個時候又想放遠啲啦，講下一個都。好多人關注的議題，體育議題，國際上體育議題就是講緊咧喺歐洲那邊有12间的歐洲頂級球會咧，之前就話諗住咧做一個歐洲超級聯賽，星光熠熠啊！嗰度英超嗰度有6个球會啦，阿仙奴、車路士啦、曼聯、曼城啦、利物浦、熱刺啦，意大利那邊啊 ，AC 米蘭、國際米蘭啦，同埋AC 米個祖雲達斯，咁另外咧，西班牙嗰度咧就有馬德里體育會啦、巴塞啦，同皇馬就一齊合作搞個歐洲超級聯賽，聲勢浩大噶當日。不過出嚟咧就都幾多聲音，歐洲足協嗰啲就話：喂，你搞呢個比賽嘅話，你啲球員隨時唔能夠代表國家隊參賽啊！另外啲球會都唔會俾你參加國內啊、歐洲國際級嗰啲比賽嘅。英國首相約翰遜就話咧，考慮要修改法例添，咁啊阻呢件事發生。咁事隔兩日之後就見到，首先看到英超的6个球会就说退出了，跟住就其他球会都相继都表达了，特别意大利那边都走晒了，球会都西班牙那边马德里体育会都走埋。咁而家咧见到他哋的讲法啦，这个欧超联那边就说由于外界的压力啦，咁就而家佢哋会重塑整个项目，希望尽可能为球迷咧带嚟最好的体验，帮助整个球坛嘅。幾日間峰回路轉，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呢？請位嘉賓又傾下先。有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嘅講師李俊明一齊傾下。早晨，李俊明。 喂，早晨。 係啊，不如先由個起點先啊，即係講到啲頂級球會搞呢個歐洲超級聯賽，其實佢哋盤算緊啲咩呢？ 即係最主要係嗰、那個即係資本逐利嘅邏輯，因為其實即係。歐洲職業足球咧就好特別嘅，因為其實佢哋百幾年嚟，即係上百年嚟咧，都冇辦法可以全面咁利用即係嗰啲最即係頂級球隊嘅嗰個號召力，同埋佢哋旗下的球星嘅嚟到去完完全全咧嚟去將佢哋個利潤嚟到去最大化。咁其實因為如果係一個歐洲超級聯賽，每一輪咧都係嗰啲最頂級嘅球隊對碰咧，咁似乎你嗰、那個可以賣到的、那個無論是轉播費啊，對於全球球迷的嗰個關注程度都會高過你去比你自己本國嗰個聯賽 的嗰個賽事為高啊嘛。咁就算係而家有呢、這個歐聯歐冠俾呢啲頂級球會踢，咁第一就係其實部分嘅頂級球會唔係年年踢到嘅。咁譬如你最多頂準都係四五個位嘅啫嘛，每一個國家嘅聯賽。咁你淨係今次本來話要踢歐超嘅英格蘭球會已經有六間，咁所以佢哋每一年都有起碼一間球有一支球都係踢唔到噶嘛。咁你就可以解決咗呢一個可能有一年可能間唔時踢唔到呢一個歐聯歐冠嘅問題。咁所以基本上就係一個要去嘗試將嗰啲谋取更大利润嘅障碍破除嘅一个做法咯，想可以咁理解。 咁原本个如意算盘就谂住揾多啲钱啦，但系我谂佢哋都预咗推呢个计划会有反弹嘅啦，预咗可能本地联赛唔知俾唔俾佢玩啊，欧洲足协实有反应噶啦。咁佢哋点解又会缩得咁快咧？点解呢啲唔系应该佢哋预计谂住挡得到先至搞呢坛嘢嘅咩？ 我都好奇怪，点解可以即系72个钟就完全件事就可以结束？因为但系。我估佢哋點解喺嗰即係喺幾日之前去公開呢個方案呢？咁我估有兩個好主要原因啦。第一就係仲係疫情啦，即係歐洲疫情仍然好嚴重。咁其實球迷一定係會反對嘅。咁但係我估由於你大部分嘅比賽就算唔係呢個閉門作賽，你都係高度限制觀眾入去球場呢，咁所以球迷反對嘅聲音就未必咁有影響力。咁第二樣嘢其實已經淹沒咗喺呢兩三日嘅嗰個資訊，就係其實咧歐聯或者歐冠嘅嗰個改革方案咧，其實歐洲足協喺星期一，即係前兩三日前咧，啱係公布咗嘅。咁佢應該要搶先喺歐洲足協公布嗰個方案之前咧，嚟到去將佢哋自己歐超嗰個細節公諸於世。咁我估其實最後係咪真係踢到歐超咧？對佢哋嗰啲球會嚟講咧？未必是最關鍵的，即可能他都是想拿這個歐超的方案來做一個議價的籌碼，來到迫使即是歐洲足協在那個歐聯歐冠改革的方案那裡再給多一些利益他們。 但作為籌碼他們付出都不小，那些主席要走的，有些又搞到現在要辭職 的。當然啦，即是你即是叛變以至革命失敗一定會有代價嘅，但係即係話，我估佢哋十幾間球會可能每一間球會嘅判斷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可以，即係雖然過去兩日好似鬧到好僵咁樣樣，咁但係最後都係要翻去傾噶嘛，因為呢個歐洲足協、國際足協佢對大球會有議價能力，就係唔俾你啲球隊繼續參加本地賽事，或者甚至禁止你啲球員參加國際賽，呢個係佢哋嘅議價能力。咁但係調翻轉，你大球會其實過去30年對於歐洲足協嗰個議價能力都係好強嘅。如果唔係基本上歐聯歐冠嘅改革方案都係不停要向佢哋嘅嗰啲利益嚟到去妥協，咁會唔會進一步喺決定嗰啲轉播權啊、贊助商嘅時候，俾嗰啲大球會有更加多嘅參與咧？咁多啲嘅決定權咧？咁呢啲可能都係未來呢一兩個月要去即係關心呢啲嘢嘅人會留意嘅嘢咯。 頭先你話淹沒咗個信息啦，就係歐洲足協嗰個改革啦，歐聯嗰度以前就32隊打分組賽嘅，咁我見佢而家就話改成36隊就打個聯賽先，咁先至排頭嗰啲又再去即係分組爭冠軍啦。呢、這個其實同嗰啲大球會幫唔幫到手係咪佢哋想要嘅嘢嘅呢個？ 唔完全係佢哋想要咯，因為第一就係、如果佢哋最想要嘅就可能咁就係基本上佢哋永遠都有參賽權，唔需要再同佢哋本地嗰個聯賽嘅成績嚟到去掛鈎啦。咁同埋你比賽多咗，賺嘅錢係多咗。咁但係如果由於即係歐洲足協佢唔係淨係睇你大球會嘅利益啊嘛，佢仲要仲有中小型嘅球會利益要睇，有成50個國家嘅足協足總嘅嗰啲利益佢要去睇。咁所以佢哋妥協出嚟嘅方案已經係向大球會讓咗一步，但係大球會覺得唔夠啊，即係我仲要係就算變咗一個聯賽嘅賽制，我場數多咗，但係成日對住嗰啲可能係一啲中小型嘅球會啊嘅時候，咁呢一啲賽事即係我估簡單啲嚟講就係咁啊。如果係利物浦對雷恩，咁可能全球嘅觀眾嘅嗰個興趣就不及利物浦對馬德里體育會啦，係咁樣樣咯。 咁如果成個大勢係咪都慢慢會放低本地聯賽嘅概念？即係頭先講，譬如歐聯啊、歐洲超級聯賽呢啲，係咪歐洲 國家裏面自己的聯賽難搞了之後會 所以今次是一個很即係一個好尖鋭嘅鬥爭啊！簡單啲嚟講，即係話其實對於嗰啲最有錢嘅球會，其實佢哋就係想搣甩嗰個本地賽事嘅嗰個包袱。 嗯， 咁但係你搣甩呢個包袱，其實會對成個歐洲職業足球嘅嗰個架構有超級大影響。因為你其他唔係成非唔係最有錢嗰扎球會嘅利益一定受影響嘅。因為如果就算你係繼續踢呢一個本地聯賽，你嘅但係同時有個歐超聯，咁你好可能就係用啲後備球員、二線嘅球員嚟踢呢個本地聯賽噶嘛。咁你到時你就算係今時今日英超繼續存在，嗰十幾隊球隊係同樣個名，咁但係你嗰個全球嘅關注度啊，你可以賣到嘅轉播費會唔會仲有而家咁高呢？咁你變咗對於嗰啲非歐超嘅球隊嘅嗰個利潤，佢哋嘅收入一定係大幅減少，所以喺呢樣嘢，嗰啲中小型球隊嘅老闆嘅利益係同球迷嘅嗰個感情咧係一致嘅。 好，最後好快問埋就係今次變革失敗啦，但係積落嗰個嘅要求仲喺度啊嘛，點盤評估往後嘅走勢咧？呢個最後半分鐘。 我估即係要，我估好可能都係會喺未來幾年都仲會繼續係有呢啲嗰個即係大球會同埋歐洲足協嘅嗰個利益矛盾嘅嗰啲新聞會繼續出現嘅。咁但係最後點之後會點樣走呢？就可能睇下即係下次即係嗰啲大球會佢哋喺嗰個宣傳工作會唔會做好啲啊？即係今次基本上完全冇道德高地 ，OK， 道德制高點輸曬。 OK， 咁多謝先，李俊明。 衡陽將電線塞入去尿道。最终要开刀将长达20厘米的电线拿出来。男童最后更加是要使用尿袋两个星期才康复。男童需要进行重建尿道手术，日后或者会出现尿道收窄等等的后遗症。成报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威爾斯親王醫院小兒外科醫生馮志恆，他說青少年體內異物案件不常見，以往住院治療案例每年大約20-30宗，多數是兒童吞入異物，但故意將異物放進肛門或者尿道比較少見，幾年才有一宗。疫情期間體內異物案例有上升趨勢，半年內已經有近20宗。另外，在疫情之下，本港医院妇产科暂停陪产服务，家人亦都不能够入院探望孕妇。香港医学杂志研究指出，玛丽医院在疫情之下分娩数字跌超过10%，而孕妇出现产后抑郁症状的比例上升2.5%。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当局正是研究粤港两地通关安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正是与广东省当局研究两地的疫苗接种记录和技术平台的对接。政府亦都一直同內地當局以及澳門特區政府商討疫情防控措施，以逐步有序恢復粵港澳三地居民的正常跨境往來，包括在下月中推出來港2計劃，讓非本港居民獲得豁免檢疫來港。《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再多兩個人接種國產科興疫苗之後死亡。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昨日開會，評估四宗接種疫苗後死亡的個案，全部都曾經打科興疫苗，其中兩宗是屬於新披露。當中一名72歲腎病患者打科興20多日之後，到醫院洗腎的時候，突然心臟停頓死亡。專家委員會認為沒有證據顯示四個人的死亡與疫苗有關。《蘋果日報》報導。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1月退休的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上个月在网上论坛指港区国安法下出现指定法官是奇怪的安排，认为在司法独立之下是应该交由司法机构去决定。不过马道立出席英国律师学院的网上论坛当中提到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的安排时，亦都同时强调有两项的保护措施，分别是从现有法官中指派以及需要咨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曾经表明不会出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马道立加入在英国律师行出任仲裁员。根據香港法律，擔任法官後不能再私人執業，但仍然可以擔任仲裁員。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 曾經發聲明促請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批評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羅慶才突然在原定任期結束前十日，即是今個星期二請辭。他昨日回覆說已經在英國，又撰文說今年初決定移民英國，唯一的原因是香港的改變，自由空間收緊，政府施政背離合理和公平的原則和基礎。有宗教界人士說，當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受限制，必然影響到宗教自由。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正是與廣東省政府討論對接兩地新冠疫苗接種記錄和技術平台，以便逐步恢復跨境往來。社評說，及早籌謀技術配套是好事，但是新的病毒株越來越多，而印度最新更加是經驗三重變種，本港要對外來的航班和酒店檢疫更加嚴格把關，市民亦都應該及早接種疫苗。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有調查指超過一半受訪者會在一年內入市，土地房屋供應不足將會更加嚴峻。社評說，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排除各種干擾，集中精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希望政府以更大的責任意識同埋創新思維拓地建屋，同各界理性討論，包括填海同埋邊境土地開發等各種方案，滿足市民居住所需。文匯報社評。 信報嘅社評就話，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拜登嘅邀請，今日以視像方式出席國際領導人氣候峰會，並且係發表重要講話，顯示兩國嘅關係儘管係日益緊張，但係喺涉及共同利益嘅領域上仍然有合作空間。中美另一個共同頭痛的難題就是晶片短缺，台灣擁有全球超過九成高端晶片產能，勢必令到台海形勢更添變數。信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美日兩國領袖會面之後發表聯合公佈，講到美日安保條約，突然冒出一句必要時得使用包括核子在內的所有能力，中共當然不吃這一套，核彈中共亦都有，真是動用就是一場世界大戰。評論指美國用詞咁重，不單止係話俾日本聽，亦都話俾南韓同台灣聽，表明美國為咗對抗中共，準備付出幾大代價。蘋果日報評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啦，咁而家挤塞，路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咁另外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西隧嘅香港去九龙啦，就比较车多。另外新码头街在土瓜湾的，近住九龙城的码头巴士总站交通意外，较早前需要全线封闭，现在就只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就是新码头街近住九龙城码头巴士总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启德隧道，现在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去红隧，现在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现在龙尾在游丽村，而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现在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影响到现在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大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有两段车多的，一段就是近住彩虹村排回去虎山道，后少少近住思瑞入口那一段，现在龙尾就在北架山花园。 太子道东去旺角，龙尾喺彩虹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慢车，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白石角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慢车，另外红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挤塞，龙尾就在石埗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开波，梁丽勤引球出击，左闪右避，推咗几脚已经过咗半场啦。大脚交俾右副位嘅刘伟恒，刘伟恒九一复出上晒力，满场飞啊！大潮波揾惊佢拍档，哇！何亨一路杀上嚟，好快就已经喺到底线啦。队长拨横个波交俾何亨，何亨心控制下，唔系啊嘛，佢竟然想喺度射波。亨恒勤呢个组合又再合体啦，究竟有冇好戏睇呢？大家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晚上八点到十点，手下留情。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2021年4月22号，约半个月来本地再零确诊，输入个案再发现大变种病毒株。 团结香港基金指，本港土地陷三低死结，促政府加快造地。 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启用，每日分时段表演。 俄罗斯宣布驱逐十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时间，政府之前公布咗一个要求啊，食肆喺4月30号之前咧都要加大个先锋量啊。咁可以，你可以改善你嘅先锋系统又得，或者装啲空气清新设施都得嘅。咁啊，大家点睇咧？呢个进度系点样咧？因为而家就4月20号公布个数就千几个搞掂啫。咁但系全港过万食肆啊，死线就系4月30号。17231，听下听众先有叶先生啊，叶生你好。 系早晨， 叶冠霖你好。早晨你好，你好，请 讲啊。咁其實最主要咧，我哋係做啲係先鋒機嘅供應商嚟嘅，但係啲先鋒機咧，同佢哋 UVC 嗰啲咧嘅消毒機係唔同嘅。咁、我哋嘅先鋒機咧係每小時係講緊我哋3000至10000几立方嘅風都得嘅。立方嘅意思咧就係個單位。平方咧，而家嗰啲係消毒機係平方嘅啫。咁我哋換風量咧，其實一個正氣壓嚟嘅，即係可以吹啲風出嚟每小時。舉個例子，可能我哋用6000立方嘅風量嘅話，係以一個單位計係17米長、17米寬、17米高，係換到一次風嘅。咁我就試過曾經去到衛生署裏面去申請呢部機，睇下可唔可以能夠供應到俾啲係食肆去短時間去用啦。因為呢部機係已經整好曬插個插口就得噶啦。 唔好意思，我想停一停，問清楚你嗰部機咧係唔係喺食環署嗰啲名單裏邊嘅？即係唔係啊？ 唔係，而家佢本身食環署入邊名單裏面嗰啲咧，全部都係 UVC 同埋一個係叫過濾器嗰啲嘅。 哦，係、okay、 經過一個好細部嘅。咁我哋嗰啲咧係一個先鋒機嚟嘅、真係出風嘅。真係每小時出到係呢個立方嘅風出嚟㗎，咁反而而家我哋好唔明。 但係你風嘅來源係邊度咧？如果你係 其實好似打風扇咁樣，不過如果你去地鐵站咧，都見到類似有呢啲咁嘅機㗎。 咁有冇一個換風嘅作用嘅？即係啲風係 有 㗎，新鮮嘅。 有㗎有㗎，本身部機裏面咧，佢有個功率嘅，功率意思就係出風嘅距離啦，射風嘅距離啦，同埋入風嘅度嘅。咁佢可以做正氣壓或者負氣壓，好似頭先你有個嘉賓講咧，如果風扇都得嘅，咁冇理由我部機唔能夠做到呢樣嘢咯。除咗呢樣之外，我哋本身部機亦都會有啲 UVC 同埋有啲 filter， 係有10万级嘅隔類呢個粉塵嘅級別嘅。 OK， 咁我就唔明到最後申請，可能我哋就唔係屬於嗰啲細型嗰啲 UVC 去做一個俾食肆用嘅要求啦。因為我睇翻嗰個供應商咧，全部都係呢啲嘢係冇牽涉到我哋。 同行裡面有一些先鋒機裡面可以做到供應。 嗯， 但是如果你說用風扇都能夠做到換氣量的，那、 okay. 我們的伏機很肯定可以做得到出來咯。 OK， 明白葉先生，多謝你先，講到有個產品為什麼沒有被納入去裡面呢，多謝葉先生的分享。還有另一位是黃先生，黃先生你好。 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黄生你好， 请讲。我系一位长者噶，咁我听到嚟讲啦，即系有了解咧，同政府商讨关于呢个海上游咧，即系游轮海上游咧，我非常之高兴。咁、但我睇翻啦，即系有同华局长咧，响上个礼拜亦都出席一个系电台节目咧，就讲到话一定要嗰啲，因为佢话因为三日两夜啦，咁出公海啦，咁样酒店租啲酒店名声咧，咁一定需要嗰啲参加人士去打呢一个系防疫针嘅，即系嗰啲。疫苗，我覺得呢個係好唔公平，因為其實點解呢，因為我本身嚟講係長者，我本身都想打，咁但你知道有啲副作用啦。咁仲有一樣最重要就係、其實我哋而家去主題樂園嗰啲咧，好似去呢一個係迪士尼啊，或者海洋酒店咧，佢都可以住一兩日㗎，喺入邊公園玩，咁亦都係唔需要打。點解一定要喺海上又一定要打咧？嗱、我再睇翻嚟講咧，因為旅遊業界都講啦，喺新加坡啊、台灣啊，咁佢哋都有類似嘅經驗，咁亦都唔需要打，一定之前咧，不過要檢疫。但我覺得檢疫呢個係最重要嘅。咁我覺得即係無需要一定要長者打呢個係疫苗，或者因為參加人士一定要打咯。我覺得即係呢個就針著似好似矯枉過正 嚇。咁、你有冇其他旅遊選擇啊？定係好想都係情有獨鍾呢個海上遊？你都係？ 我諗暫時嚟講，睇翻疫情況啦，你要抵個國家就似乎即係冇乜可能。咁就算抵國家都好啦，你要翻嚟隔離成即係兩個禮拜到。咁但海上遊嚟講咧，基本上咧就唔需要隔離，因為你即係公海，即其實喺酒店裏邊住。咁點解香港酒店你住就唔需要打呢個防疫針，或者喺迪士尼嗱最搞笑嘅就係話，如果我去沙灘嚟講咧，我冇戴口罩，亦都唔打呢個防疫針嘅話咧，政府都唔管喎。你睇下而家咧。就算我去一個係行山啊城咁樣，即係好多人㗎。咁其實個風險一樣咁高啫嘛嚇。即係我覺得有時矯枉過正咧，即係變咗對我啲長者或者係上海上旅遊嗰啲人寫咗唔公平咯嚇。 明白明白，好多謝黃生提出呢一個觀點啊，多謝你先傾到呢度啊。都講到疫症之下香港嘅情況，咁啊一路都諗緊係咪有得放寬咧？咁都要睇住香港疫情嘅走勢嘅。尋日個數字好嘅，尋日咧就係新增一宗嘅確診就輸入個案嚟嘅，本地就冇確診嘅輸入。就是一個由菲律賓抵港的外佣，究竟我們的形勢是怎樣呢？另外有些放寬的措施可以怎樣做呢？都有請專家談談，也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在電話旁邊。早晨梁志超醫生。 早晨醫生。 昨天沒有本地確診，半個月來又回來零確診，零本地確診，怎麼看走勢呢？ 我哋就唔能够睇一日嘅数字，一个呢个咁嘅病毒嘅传播就唔会一日就停落嚟嘅。嗱，如果我哋睇翻过去个七日嘅数字，我哋源头不明个案有十一宗，有一宗就可能系本地嘅源头不明个案添啦，即系加埋有十二宗。咁相对对上个礼拜咧，其实只系得三宗咧，其实已经增加咗四倍。所以其实我哋个疫情嘅反弹咧系明显嘅。咁就同埋咧，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咧。其實入邊佢哋嗰個都係話係聚集咗喺一啲區域啦。譬如話我哋見到嘅，譬如話喺屯門啦，同埋荃灣度啦。咁嗰啲嘅其他區域咧，暫時雖然你好似見到係唔係話太多個案，但係呢啲可能都係同啲檢測有關啦。有時嗰個區域一開始有一啲個案咧。是譬如大家開始警覺啲咧，有好多都人做檢測咧，有陣時又會出現一堆咁嘅個案。所以而家咧，其實個疫情咧都係一個反彈嘅浪度，只不過咧就希望咧係透過即係大家都盡量都小心啲啦，盡量減少咧同住家庭嘅不必要嘅一啲社交接觸，而係有病徵嘅有風險因素早啲檢測咧。我哋應該都仲可以控制佢，因為佢始終都係話咧，係個基數都係開始係低，咁就算你反彈一禮拜升咗幾倍咧，咁仍然個數字都唔係特別高。但係如果你俾佢一個禮拜，再過一個禮拜，過多幾禮拜不斷咁反彈上去咧，我哋就好容易形成好似我哋十一月嗰陣時咧嗰個反彈浪噶啦。 近排比較關注多咧，就係嗰啲檢疫酒店裏邊啊，會唔會有時喺檢疫酒店裏邊有啲交叉感染嘅個案咧？咁之前仲牽涉到話南非變種新冠病毒添。咁之前咧就見到衞生防護中心有推論嘅，就係講緊嗰間酒店會唔會係掛喺門嚟掛飯嗰個 S 型嗰個勾咧，就造成交叉感染咧？你又點睇咧，阿梁志超醫生？ 其實嗰個勾咧，其實就係你掛喺嗰度咧，一間房你用一個，你又。 即係佢有一日隔離，我又唔相信你會有日走去換佢。你如果掛喺度有一日唔換，又唔係隨便掛個隔離嗰度，你掛落去又未必掂到其，即係啲其他房啲人又唔會掂到佢。即係其實你話用嗰樣嘢嚟傳播嗰個機會咧，我諗係即係話好低嘅。另一樣嘢就係話，今次嗰個傳播起碼牽涉咗三個個案，而呢三個個案咧，起碼有一個傳兩個啦。喺咁嘅情形入面咧，你如果係個勾係掛喺度，係基本上係唔係好喐嘅，而係話你又係冇乜辦法係譬如話交叉咁樣短期內接觸到佢咧。咁其實嗰個作為一個傳播風險，嗰、那個就似乎咧就即係嘅機會率就好微嘅。 嗯。 但係一樣嘢就係話咧，香港嗰個居住環境咧，其實就唔淨止話我啲劏房有問題咧，就算我哋一般嘅家庭嘅居住環境咁樣家居檢疫嗰個係隨時出現問題啦。好似最近有一個即係話可能你嗰、那個即係話係本地個案一樣啦，有啲劏房有啲。但其實我哋個酒店咧，其實入邊咧嗰個設計咧。一般嚟講咧，啲走廊咧有唔少酒店都好狹窄，而係本身咧又亦都有好多啲，譬如話你係好多房咁樣，大家對住啦，咁排住一排咁樣。如果咧你係呢個病毒咧，其實而家越嚟越係發覺咧，那個空氣傳播風險咧喺呢啲室內比較密閉嘅地方咧，其實相當高嘅。咁如果我哋好多時一成都要開門攞嘢咧。咁你就自自然然咧，係有機會咧，尤其係冇戴口罩嘅時候咧，係俾室內個空氣同埋你自己噴出嚟個空氣咧，染污咗條走廊，而係呢啲空氣咧就好容易喺第二間房門都開嗰陣時咧，又去走入去。咁呢個咁嘅傳播風險咧，其實亦都可能咧，唔淨止解釋咗今次嘅酒店嘅問題，亦都可能解釋咗我哋咧係以往喺一啲屋邨咧有啲打環傳播嘅個案咧，影響隔離嘅户咧。嗰個空氣傳播嗰個因素咧，都係應該咧，可能係比較上咧係更加可能嘅。其實全球嗰啲其他喺呢啲爆發嗰啲咁嘅調查咧，其實入邊係都係發覺咧，即係話嗰個即係話嗰個物件嗰個傳播嘅效率咧，其實入邊咧唔係話真係咁高嘅。一般嚟講咧，大部分啲爆發咧都係牽涉到一啲咧。是好直接嘅呢啲咁嘅，譬如空氣傳播啊，或者其他人傳人嗰啲嘅風險，就唔係太多咧，太透過啲物件嘅咁多重傳播，因為佢哋始終由一樣去再染污第二樣，又再染污第二樣，就跟住先點到你手，又點到你眼耳口鼻，每一次咧其實都會稀釋咧，嗰、那個風險咧真係話去到你手度，而又有一定量嘅個病毒可以突破我哋身體嗰個自然屏障咧。其实机会唔大。 嗯，大家如果酒店嗰个走廊个空气传播，咁嗰啲病毒咪要浮喺空气度都一段时间，都一段路。 其实佢起码都可以喺空气度延迟到几个钟头、 哦。 我哋几个钟头你送饭咧，咁你好简单啫，你送饭嘅。你根本上喺度嘅，同大家頭差唔多時間食飯嘅，咁你都打開門冇幾耐，第二度打開門冇幾耐，其實我覺得空氣容易有一個交叉染污。 嗯，咁所以酒店其實個通風系統使唔使都有更高嘅要求咧？對佢， 其實我諗我哋兩樣嘢咧，個酒店嘅走廊咧，個通風咧，其實都係要真係去睇下。因為以往呢啲走廊究竟係未有喺當年嘅，即係話你經貿國際嗰度，究竟係未嗰個沙，即係沙士嗰陣時爆發，係未有嗰陣時同個走廊入邊嗰個有關咧？其實而家都仲未有定論，但呢個都係個可能性。呢啲走廊咧，其實入邊咧嗰個空氣度能唔能夠加嗰個先風量，俾空氣流通係改善咧？我諗呢個重要啦。如果唔得嘅，你就當然係可以用啲空氣過濾裝置喺呢啲比較即係話係一啲窄嘅密閉環境，其實嗰啲機器都可以用。而你嗰、那個即係話，我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我哋一定譬如話，我哋而家啲酒店咧，我哋淨係第12日先至再同佢做檢測咧。如果佢哋係即係有一個假陰性喺機場，或者佢哋係過咗機場之後咧，啱啱過潛伏期咧，佢有機會喺個酒店停留咧成12日咧，你都唔發現到咧，呢啲咁嘅病人咧係有機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傳播風險咧對個酒店。咁而呢個我哋應該都考慮咧，喺人手許可安守咧，你加密嗰啲嘅，即係話呢嘅酒店，我起碼都七日一次咧，最好都係排人上酒店咧，咁又做啦。咁同埋就話。 對酒店的員工的健康監察呢，除了是那個病毒的檢測之外呢，其實入面都要考慮需不需要加強。我們第一樣東西，現在14日檢測呢其實太疏，14日檢測呢你很容易感染了，其實入面你再14日後驗都驗不到的、 嗯、 然後說你呢就是7日呢就會比較合理一些。還有第二樣東西呢，就是說如果是有爆發的情況呢，如果你是要排除那個即、就是說是一個傳播呢，就不能夠只是做病毒的，因為病毒呢它可以發了病傳給人，而跟住之後呢，因為病毒量跌了，升級到7日之後你都可能找不到，又變成陰性，所以變咗呢應該都係要病毒同埋嗰個血入面嘅抗體一齊驗呢，咁就可以譬如比較有效追蹤呢嗰啲員工可能受到感染。因為員工一受感染呢，我哋一定要追蹤佢啲屋企人啦，同埋其他緊密接觸者，如果唔係呢就好快擴散社區。 嗯，咁即係點話要強制驗啲酒店員工呀？ 啊，唔係。即是说我们那个即是说那个检疫，现在的酒店在做紧的了，你14日了一验了、嗯、但如果他们是14日呢，其实就说由现在有些变种病毒，还有多人是回来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能要呢7日一检了、 嗯、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如果见到有些这样的传播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做那个接触者的追踪啊，那些追踪啊，筛查筛检呢，就唔好淨係話就好似今次咁咧，其實應該咧就唔係淨係血啦，即係淨係呢個抗體，即係話嗰個做個病毒係要做埋嗰個抗體檢測咧，咁係睇下有冇即係話其他啲抗體陽性一啲嘅工作人員，因為咧我哋個社區個感染比例其實係低嘅，嗰、那個抗體嘅比率咧其實100個人應該唔會超過一個，如果你個酒店入邊咧，是個抗體嗰個檢測發現咧，係嗰個陽性比例好高嗰時候咧，咁佢係證明咧，即係話今次嗰個爆發咧，其實係有機會已經感染咗呢啲抗體陽性嘅員工咧，咁我哋對佢哋嗰啲接觸者嗰啲咧，就要跟住去追蹤嘅，因為有機會咧喺嗰度咧係有另外傳播鏈擴散出社區。 嗯，好，最後剩翻一分鐘，我想好快問埋咧有關即係疫苗氣泡概念。政府之前就話睇下個走勢點啦，咁如果就可以喺四月底四月29號諗下係咪真係啟動呢個疫苗。氣泡啊，有冇條件做啊？我哋 其實我諗而家個疫情又唔係太穩定嘅，尤其個變種病毒究竟會唔會仍然喺個社區度擴散緊咧？我哋唔百分之百肯定啊。嚟緊嗰兩個禮拜咧，都要睇清楚本地嘅疫情嘅走勢先啦。因為如果喺呢段時間我哋放寬呢啲咁嘅措施咧，其實有機會會觸發咧一次大型嘅反彈，呢個係要小心。而個疫苗咧，始終唔能夠防止即係百分之百防止個傳播。當人多聚集嗰陣時候咧，就算疫苗推廣俾我哋好嘅國家咧，其實都係出現一個大型嘅爆發嘅。 嗯，好啊，咁多谢晒梁志超医生先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梁志超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啊，讲到香港最新疫症嘅形势，寻日咧就系话零本地确诊嘅一个好嘅消息啦，不过我见有啲报章报道又话可能有啲初步确诊出现，咁睇下晏啲会唔会有啲公布啦，可能都会断缆嘅呢个，唔知系咪会咁啦，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八七二三一，大家就带你一齐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捣破怀疑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达到25亿元，拘捕5男1女。海关上个星期四至到今个星期一，采取代号猎鹰二的执法行动，拘捕6名年龄介乎23至到50岁的人士。海关说，涉案人士在2018年1月至到去年2月期间，涉嫌在本港多间银行开设大约60个个人账户，处理超过2600宗可疑交易，涉款达到25亿元。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上个星期再约见政府讨论复办本地游的具体要求，他相信若果一切顺利，最快下个月8号可以出团。 姚思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上个星期约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等官员，双方对复办的两项条件有基本共识，包括要求所有参加本地游的旅客要下载安心出行，以及会接触旅客的前线从业员需要接种疫苗。假如有前线员工因为身体问题而无法打针，需要说明并且由公司备案。另外，姚思荣估计香港和新加坡下个月重新启动旅游气泡的机会大。据他了解，未有具体时间表，但是若果疫情稳定，应该很快公布。土瓜湾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九巴在九龙城码头怀疑撞到一名男途人之后再铲上行人路停低，伤者倒卧在马路，鞋飞脱，伤势严重但是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发是朝早近七点，现场是新码头街。南韩新增7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两日超过700宗，累计116000多人感染。新增病例之中，社区感染占715宗，另外多两人死亡，累计1808宗死亡病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9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23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6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燃气29.45跌3.25，腾讯控股623元，升14元。建滔集团43元跌3.3，美团288元升5.8，阿里巴巴224.4系升2.2，友邦保险96.35升4.5，长城汽车22.6系跌1.9，中国平安87.45系升2.71，快手系报241.8升5元。中国人寿15.92系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03，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9，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2点，升464点。港金现价报166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67美元，卖出17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同埋塞车消息先啦。西区海底隧道咧，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边咧曾经有意外嘅，意外虽然清咗场，咁大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好多车啊，龙尾去到澳海城嘅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多车，因为之前咧管道里边曾经有意外事故，塞到去澳海城。观塘绕道去旺角啊，近住面粉厂对开就因为有意外事故，咁而家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面粉厂对开有意外，塞到鲤鱼门道。土瓜湾嘅新码头街近住巴士总站嗰度咧，之前都系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咁啊，较早前咧就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就部分行车线重开，咁啊部分嘅巴士线咧都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噶。仲有就系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洗衣街对开都系有意外嘅，咁交通有少少挤塞。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启田道。 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不是太挤塞，是跑马地线比较多车的。告示打道东行啦，咁就是跑马地线较为多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就去到新楼街附近的。咁之前呢这个启德隧道因为多车的关系啦，去尖沙咀方向曾经有间歇性通车的措施，而家取消咗㗎啦。啱啱收到消息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面粉厂对开的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嘅，咁但係呢都需要啲时间去消散啲车龙嘅。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对开的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大家龙尾都係去到鲤鱼门道。继续讲隧道嘅龙尾。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间封措施就取消咗㗎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嘅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九龙区路面方面呢，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就好多车㗎。咁龙尾去到大埔道近住白洋街。清水湾道下行啊，近住牛池湾彩虹交汇处一带仲系多车啦，不过而家龙尾短咗啲啦，喺顺利村。咁另外井栏树嗰段嘅清水湾道咧，去九龙方向啊，都系多车嘅。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马场。后一啲嘅套路，港公路九龙方向龙尾喺科学园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我本身咧喺油股里边三只股票都有嘅，系咪值得存有呢？ 疫情嗰個唔穩定咧，個油價其實好挫下㗎。你已經成手有啦，咁你再買落去咧，風險個集中度咧，即係所有雞蛋都擺曬一個籃度咧，我就唔建議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政府現正免費為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優先群組包括較高感染風險或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2021年4月22号，约半个月来本地再零确诊，输入个案再发现带变种病毒株。 团结香港基金指，本港土地陷三低死结，促政府加快造地。 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启用，每日分时段表演。 俄罗斯宣布驱逐10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我哋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大家有啲咩想打嚟一齐倾下咧？听下听众嘅声音先，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咁我想讲讲咧，就因为我都系啱啱咧，做完隔离翻嚟嘅啫。 你喺酒店隔离嗰啲系嘛？ 系啊。 OK， 好。 咁我就想讲讲咧，佢哋就系话，即系嗰个 FO 咧，我就觉得嗰个机会率未必大。但系咧，因为香港嘅酒店嗰个间隔啊，因为佢嗰啲冷巷咧，通常都系冇窗噶嘛。 系系。 咁一条长冷巷，但系你冇窗，你冇空气流通。 嗯，靠佢嘅中央通风系统咯，好多都。 系啊，咁其实咧，你系唔够嗰啲 fresh air 走嚟走去啊。 嗯。 咁同埋呢，我知道好多人呢都唔鍾意開窗㗎，即係就算房有窗都唔開。咁甚至有啲酒店係冇房啦，咁我都好彩嘅，我間酒店有房 有窗有窗 咁，所以呢我就長期都開住咗窗嘅。 嗯， 因为我中意 fresh air 嘅，咁、但我见我知道其实好多人都唔中意嘅，唔中意开窗嘅，谂住有冷气就 OK， 因为开咗窗其实个冷气唔够冻嘅。 系啊， 咁、就变咗咧，你嗰啲空气咧就好似头先阿医生讲话斋啦，你间屋你间房里边冇开窗，你嗰啲即系。嗰啲空气啊啲成全部都係混在间房度嘅、 嗯。 当你一开门嘅时候，其实出面嗰啲空气同里面嗰空气就会混囉。 嗯。 就唔会有个对流囉。 嗯。 所以其实呢就呢啲情况之下係容易啲有病菌嘅。 ok。 咁同埋呢因为酒店好多时都係地毡啊。 嗯。 其实地毡啊好容易直污糟㗎。係。 吓、 我即係同埋佢哋係唔会有人入嚟同你清洁㗎嘛。况且佢又冇俾嗰啲清洁用具你去清洁、喎，咁我自己咧就系、我就 toilet 啦，同埋 toilet 出边嗰个走廊咧就冇地毡，咁我就自己揾我自己嘅毛巾咧嚟，即系做一个地布嚟抹嘅咋。 哦，抹埋出边先 可以咁样去 clean、 啊。OK，OK， 即系变咗系其实唔够干净啊，唔够干净，其实你系好容易，譬如你地毡啊，各方面嘅嘢，你其实乜嘢嘢你都可以黐住病菌噶啦。 嗯。明白。 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咯。 OK， 好多谢陈女士啊，讲到啱啱喺酒店检疫翻嚟一啲观察啊，酒店有边啲环节可以做好啲嘅，多谢陈女士添。不过酒店啦，就见到政府安排咧，第一班接载滞留喺英国香港人嗰个指定特别航班咧，就凌晨4:30左右嚟到香港啦。咁呢班嘅乘客咧都要自费就喺青衣一间酒店咧一样啦，都要做强制检疫嘅，做21日。咁至于另一班嘅特定航班咧，就会喺28号起。飞嘅，咁就喺青衣嗰个位，而家见到啲滞留英国香港人就喺嗰度其中一间酒店嗰度入住啦。咁唔知附近嘅居民又会点睇咧？电话旁边请一位葵青区议员，嚟自青衣南选区嘅郭子健一齐倾下。早晨，郭子健。 系早晨 啊。系啊，我想问下你哋啲居民见到话去晒青衣一间酒店，有啲咩睇法 啊？哦，因为我哋呢边嘅华亚酒店，其实呢间酒店有个特点，我哋之前喺半年前接受柜台同我。同一個節目訪問嘅時候都講過，其實有個情況就係話呢間酒店同街外酒店唔同，呢個係一個屋苑內嘅酒店。換言之，佢嘅交通、佢嘅配套設施、佢嘅一啲嘅設備，佢好多都係同屋苑係共用嘅、 嗯。 你問我當區居民，應該話屋苑居民，其實佢哋就係基本上無論係檢疫。而家今日嘅朝頭早係入住期間，亦或係21號離開嘅時候，都會有個擔憂喺度。因為我哋見到你而家喺外地，同埋啱啱喺百佳士大廈嗰個個案，我哋見到其實呢一個可能有啲嘅變種嘅病毒個潛伏期係多於21日，同埋佢會透過即多咗透過物件接觸去傳播嘅個病菌嘅時候，個病毒嘅時候，咁我諗我哋個擔憂就會喺度啦。即係我 近城點啊？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個地理位置上同民居？ 呢度係其實距離民居。我咁講咧，其實酒店就喺民居當中，喺屋苑裏面嘅一個範圍裏面，係啦，所以就距離最近嗰棟嘅住宅嘅大樓咧，只係20米距離。我哋見到有媒體可能有啲照片影到，個距離係相當之近嘅、 嗯， 即係我哋真係唔能夠確定喺外地喺海外。包括係英國或者係東南亞、南亞地區流行嘅變種病毒，會唔會透過空氣傳播？如果20米圈範圍嗰個傳播力會唔會去到呢個範圍？我哋唔清楚，但我哋見到政府今次呢個規格，佢哋由去4月1日公布，到我哋尋日係21日，我哋見到呢個疫情嘅變化嘅時候，政府係冇跟翻。做嗰個變化而係做出一啲嘅調整，包括其實我哋同政府提及過，包括係入住同埋離開酒店嘅時候，會唔會有專車都離開嘅時候係沒有嘅，同埋會唔會考慮使用翻香港其餘嘅一啲嘅檢疫設施，包括竹篙灣啊、麗園門度假村呢啲地方，因為叫嗰啲嘅檢疫設施，佢哋根據政府每日公布每日。剩余嘅房間嘅數量都係超過3000間，換言之，呢度只不過係最多兩班機，最多頂盡係600人左右嘅檢疫人士。依照香港目前嘅疫情嘅情況嚟講，係能夠承受得到嘅時候，咁其實我哋亦唔認為 在目前是需要再找民居内的检疫设施是进行检疫的。 嗯，不过又虽然说这么近，但是始终建筑物都是分开不同栋的嘛，另外就入来的时候应该都有专车的，是不是他们、就是、 入来有车，但是走的就没有车的。 其实都接触不到都居民的，按道理即 是 直到走 的。就啱啱，其實就而家現在發生嘅，今朝八點左右開始就有旅客係抵港嘅時候，即、就、係、是、旅客嚟到酒店嘅時候，咁我哋就見到其實旁邊嘅永倫八八酒店同埋青日酒店嘅住客，其實都係照樣通過呢個華酒店嘅門外，同呢一個檢疫嘅擦肩而過，嗰、那個距離係不足一米嘅。即係你可以想象下你嘅旁邊就係檢疫人士，而我哋行過，即使有戴口罩冇戴口罩都好，佢哋行過，其實基本上只係得到可能在場嘅一啲嘅保安人員，或者係一啲可能今日第一日就可能會比較多警方嘅代表喺度啦，咁佢就會一啲簡單嘅勸喻，但都係勸喻嘅啫，冇辦法制止嗰啲人係接觸啲檢疫人士嘅， 係 啦。即係冇一個有效嘅阻隔，即係佢距離民居同埋其餘嘅酒店係都冇一個有效嘅阻隔當中。 嗯 ，OK， 好，咁多謝你，郭之健，多謝曬你講到居民嘅擔憂啊。郭之健咧就係嚟自青衣南選區嘅葵青區議員。我哋聽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杜琪峰導演曾經喺一個訪問入面，被主持人问到而家仲会唔会拍警匪片，佢回答话：创作人可以由另一个角度去到切入，唔需要直接触及大众抗拒嘅部分。陈浩基嘅《气球人》早喺访问之前已经出版，但系就同赌锤嘅想法不谋而合。 一般推理小说大多以警察或者侦探作为主角，用英雄人物嘅视角出发嚟破案，但《气球人》不单止以一个杀人犯来做主角，这个杀人犯甚至没有苦衷，他做杀手这一行纯粹是为了钱。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为了测试超能力会捉流浪猫狗来练习杀死他们。这个这样的恶人真的可以做主角吗？由此就引申出对善恶的探讨。在其中一章 Sherry Talk 入面，气球人同追捕咗佢多年嘅葛警官再度交手，不过今次葛警官被同僚陷害，成为洗黑钱同杀警嘅代罪羔羊。气球人运用异能同诡计，屠杀咗上百个同黑道勾结嘅警员，并救出咗正直嘅葛警官。 葛警官事后内心交战，一个为咗金钱而杀人嘅恶魔，自己在件大屠杀事件之后竟然没办法责备他的残暴，但是打着正义旗号和自己共事了很多年的同僚，原来就比气球人邪恶100倍都不止。在善恶颠倒诸行无常的世界，气球人这个反派角色成功这样颠覆传统成为了主角，就好像推理小说虽然在香港有点发育不良，但是陈浩基就有办法先在台湾闯出名堂，之后才回流到香港。这一点都呼应了赌 Sir 在访问里面对创作人的寄语，只有自己放弃不做，这样才是真正的投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球人》，作者陈浩基，由奇幻基地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都谈过有关五岁女童被虐致死案，引起社会很大关注。看到法改会下一个委员会，其实之前一直都有个建立的，就是说想做一个叫没有保护罪的，照顾者如果是不能够保护到个儿童系免受伤害嘅，咁就譬如老师、社工嗰啲，如果有唔怀疑举报嗰啲虐儿个案嘅话咧，咁第日有可能啊，真系法例过嘅话，会负上一啲刑事嘅责任嘅。咁呢个都想今日仔细讨论下，特别想关注一下喺社工方面会点睇咧。前线社工好多时都会接触到啲个案嘅，咁佢哋嘅处理系点样嘅咧？电话旁边请嚟有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林志伟一齐倾下噶。早晨，林志伟。 喂，早晨，支持 系啊，不如先讲下而家嘅情况系点先，因为知道嗰个案件之后啦，其实不同部门都执过嗰份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即系执过个指引嘅。而家见到呢啲怀疑嘅个案，社工一般会点处理嘅？ 其实咧，再 update 讲下咧，即系我收到同工嘅一啲嘅消息咧，其实咧喺疫情底下咧。处理呢啲个案嘅数字咧，系上升咗少少嘅。可能咧，即系儿童同家庭家长嘅角力咧多咗啊，因为喺疫情底下。咁你话我哋不嬲点样做嘅咧？嗱，我哋不嬲是写住嗰个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嗰个专业合作程序指引，這个指引咧为一个最高嘅参考啊，一个指引嚟嘅。咁所以咧，里边咧清清楚楚写出咧。乜嘢为之虐儿？乜嘢为之疏忽照顾？同埋咧，里边咧，其实个程序咧就系咧，好多时都话个社工 overlook 大意。咁但系咧个程序话俾我哋听咧，就系咧一位学校社工，其实咧佢发觉一啲怀疑嘅个案咧，好多时个决定唔系嗰位社工嘅，而系个社工咧好多时都会寻求佢嘅上司同埋佢嘅机构嘅协助，从而再决定。需唔需要启动呢个指引里面所列出嚟嘅步骤？咁所以咧，我见到法改会嘅主要嘅人员咧，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讲啦，嗱，如果有人hea做咧，就会有刑责。我要喺度强调咧，就系咧，我哋业界系唔会hea做呢啲工作嘅。喺刑事责任底下嗰个对我哋嘅标准咧，系远低过。我哋專業責任賦予俾我哋嘅工作標準咯。 咁講多少具體啲，等大家認明啲。譬如一般我見到有個譬如社工啦，見到學生身上有一個可疑嘅傷勢嘅，咁會點做啊？而家係 嗱，如果嗰個傷勢咧係好明顯同埋嚴重嘅咧，其實點會即刻諗舉報啊？ 係 即刻就係諗。送去急症室㗎啦，係咪先？安全为重㗎嘛，係咪先？我哋唔会諗，我哋諗佢安全係最重要。不过去咗急症室，然后先再下一步。点解呢？去咗急症室，我哋又要仔细去諗下喎。如果佢觉得係个家长嘅，我哋 call 唔 call 个家长去急症室呢，会好矛盾啦，係咪？咁即係其实会諗好多嘅嘢呢，去保护嗰个儿童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讲緊係一个个别一次首次發現咧，其實我相信我哋嘅同工咧，係要先評估依一個究竟係一個持續性嘅出現嘅一個嘅問題啊，抑或偶然發生嘅問題，咁然後再評估一下背後嗰個家庭發生咩事咯。 咁若果真係評估啊，可能都值得懷疑喎。咁你哋嘅頭先你就話可能個社工就揾佢上司傾先係咪啊？跟住先再諗通報定點啊？通常？ 這個一定是會因為呢剛才我所講的指引呢很多時呢都要是一個比較高級的督導的社工呢去啟動這個的程序的。就是說呢個邏輯上呢就是呢一定要經過一個督導級的同工呢是一起商量看看評估這隻 case 呢是不是一個懷疑虐兒的個案咯。當然呢中間呢一定是不少得呢同校方相關的老師或者職員咧，再一個溝通和理解的我諗頭先你咁講咧，你話見到一個傷勢，我哋要點做係咪？咁依個咧，我相信法例咧，只係同我哋要求我哋察覺到一啲嘅危險咧，就要做嘢。咁但係咧，我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咧，業界咧唔係淨係睇傷勢咁簡單。有陣時冇傷勢唔代表。是冇虐兒嘅喎，係咪先？我哋睇完一個小學生或者一個少年人，可能係一個情緒，又或者係一個精神狀態，都有可能咧係一個評估嘅指標嚟。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法例要我哋咁樣做，其實包攬唔到我哋業界平時所做嘅工作。 咁但係起碼對傷勢嗰部分可以減，避免有嗰啲虐兒又冇俾人發現嗰啲啊，會唔會都幫到啲咧？ 嗱。如果呢個立例咧，係其實係要特別係講緊有啲好極端嘅情況咧，其實當然一定係㗎，一定係死唔到人嘅，一定係一個最低嘅標準，起碼 Gavin 天到。但係咧，我只係講咧，就係咧，我唔否定咧呢個法例背後嗰個原意， 和埋出出發點。但是呢，如果你講返我哋業界嗰個立場呢，就係、是、第一，業界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實務嘅工作呢，係已經做得好好，有曬程序，有曬指引，因為第一。第二呢，我哋業界亦都有工作守則呢，係要求我哋呢係用要用一個少年人或者兒童，即係我哋嘅服務對象呢個福祉安全為依歸。 嗯。 第三呢，就係呢年代唔同咗啦。當其時呢冇幼稚園社工。 嗯。 當其時小學社工呢都唔係一個好恆常嘅服務。當其時中學係一校一社工。第二一年代呢嗰、那個福利政策呢改善咗。而家又幼稚園社工。 嗯。 小學社工呢亦都係固定咗。而家係中學呢係一校兩社工。其實呢即係我想講就係呢我哋覺得個立例原意係良好，但係如果應用喺我哋社工界呢，我相信呢有少少就係嗰個需要性唔係你講得咁大囉、 嗯、 即係我哋嗰個協做嗰個情況我肯定係冇。 咁係咪即係其實你哋都可唔可以咁講反對設立強制通報機制呀？係咪咁樣 嗱，嗰、那個通報機制，如果我覺得呢個漏洞呢就係呢而家有疏忽照顧啦，係咪有呢啲有啲法例㗎嘛。 嗯。 咁但係呢個呢可能係應用喺即係父母。咁你話同住嘅親屬啊，阿叔啊、外婆啊、祖母嗰啲呢真係包攬唔到嘅。咁、嗯、所以如果係立例嗰度針對呢啲呢，我覺得可能係可取。咁但係如果喺我哋嘅業界嗰度呢，我覺得現在嘅 practice， 現在嘅 cook of effort 已經呢係令到我哋業界呢有一個好大嘅警惕，同埋呢有一個好好嘅程序呢去處理呢啲嘅事情。 嗯嗯，有啲人就咁樣鍾意咁樣思考問題嘅，就會鍾意倒轉諗嘅。咁如果你哋唔 hea 做嘅，咁有條法例都唔使驚啦。有啲人會咁樣問，可能 係啊，冇錯啊。不過我想講呢就係呢，立例原意係好，所以呢唔會壞咗事情嘅，我相信。咁、 嗯、 但係呢我有少少擔心，就係呢你立咗例之後呢，因為始終都係法例嘛， 嗯， 唔係工作守則嘛，係法例嘛，係咪刑責嚟㗎嘛。 嗯， 咁所以我哋業界立咗例之後嗰、那個做法會唔會有改變呢？因為咁樣會唔會因為某可能每事情呢就係、是、因為要逃避嘅刑責，首先呢就唔理三七二十一就報咗警先。 嗯， 咁其他本來我哋本來係要做嘅，譬如係諗下個家庭嘅福利啊，諗下家長嘅一個合作性啊，諗下係咪有冇前科抑或係持續性嘅問題啊，但呢啲評估呢可能就會壓後咗去諗。因為有理冇理報咗警先算，嗰個問題將個問題拱俾即係情報機關，可能執法機關。 嗯，咁會唔會容易出現個副作用，就係影響到社工同埋家長之間嘅關係呢？容易嘅 肯定有啦。嗱，我哋社工界呢有陣時呢都俾人哋話呢即係淨係識報警， 嗯， 係咪？其實唔係啊。咁但係就問題依個立例呢就俾可能會加速呢俾人嘅感覺，就係、是、喂你班社工淨係識報警唔識做其他嘢。其實我哋講緊呢就係、是、呢我哋唔係好抗拒報警，因為啲好極端、好危險嘅情況咧，我哋係二話不說嘅。 O、okay. K， 即係義無反顧。但係問題咧，你會俾一個公眾形象俾我哋，就係、是、我係咪都報警？ 嗯、 但係其實我哋係講緊係一個介入。 明白。 嗰、個效用先係最重要咯。 O K， 咁多謝林志偉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林志偉，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今日傾到呢度。